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5集《奉命》一。罗雪燕吓了一跳，倒不知为何苏夫人突然说的这般可怕，心道不就是还未成亲吗？又不是女子怕蹉跎年华，苏明峰的才貌都摆在那儿，挑剔一些也是自然的。不过瞧着苏夫人一副苦恼的模样，还是安慰道， 这有什么，夫人倒是不必太过挂怀，看我们府上的秋儿还是照样的，到现在还没娶妻，这挑媳妇儿也要好好挑的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若是急急忙忙为她挑了，日后发现不合适，这不是害人害己呢？ 夫人说得太对了呀。 苏夫人拉着罗雪燕的手笑言， 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原本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明峰这孩子就是个闷嘴葫芦，有什么事儿也不和我说，我一点也不晓得他的想法。 罗雪燕听得敷衍，他是见过苏明峰的，很有一番好口才，辩论的时候舌战群学子，闷嘴葫芦，苏夫人也真是敢说。他实在不愿意苏夫人继续谈论别人的家事，便转了话头说道， 苏夫人不想知道这雀儿是怎么养的了吗？ 苏夫人看了夜鸟笼子里的两只雀鸟，却是装作没有听见似的继续说道， 还是说说我那不成器的儿子吧。明峰原先小时候啊，喜欢他爹寻来的一幅字画，后来别的字画就再也入不了眼了，旁人送给他，他也是看也不看，可是那字画被他爹送了人，明峰就想了许多年。 苏夫人感叹道， 哎呀，这明峰呢是个长情的人，看中的东西都是顶顶好的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看中了什么旁的都不愿意将就。 罗雪燕正纳闷着，就听见苏夫人的声音继续传来， 这姑娘也是一样，她喜欢上了一位姑娘，旁的姑娘就再也入不了心了。 罗雪燕恍然笑道， 原来苏大少爷已经有了心上人呢，不知是哪家的姑娘这么有福气。 这本来是句客套话，不曾想苏夫人就等的是他这句话，当即一拍巴掌说道， 正是贵府上的姑娘啊。 罗雪燕的脸色顿时青了白，白了青，这感情是送上门拐弯抹角的呀，就在这儿等着他呢。罗雪燕就说嘛，对方提两个鸟笼子过来，却一句话都不问鸟的事，口口声声自夸自家儿子做什么，眼下倒是恍然大悟，这是想来攀门亲了。苏夫人瞧见罗雪燕神色并未有多开怀，心中惴惴不安，她晓得沈家家大业大，倒真的不必将苏家这点子家产放在眼中，像苏家这样的人家在定京愿意与沈家结亲的也不少，加之今日亲眼见了沈庙，什么传言中懦弱草包的俗气千金，他是一点都没看到，这么气度端庄进退适宜的姑娘，娶回家做当家主母是最能镇得住场子，里里外外都满意的不行，就看沈家的态度了。罗雪燕冷了颜色说道， 苏夫人今日来就是为了这个？ 苏夫人有些赧然，晓得这打着别的名义来相看媳妇是不对，但还是说道， 沈夫人先别生气，我晓得今儿个是我唐突了，不过您也是做娘的，应当能理解我的心思。 罗雪燕神情稍缓，今日苏夫人来的时候态度的确是不错的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她便道， 无缘无故的，苏夫人怎么会与我来说这个？ 罗雪燕心中咯噔一下，莫非沈庙与苏明峰私相授受了？ 虽然明琪明峰算是比较开放，可双方家里都不晓得的情况下就私定盟约，到底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苏夫人就道， 我听明朗说明峰悄悄中意着五小姐，起初我也不相信呢，因我这个儿子是个榆木脑袋，到现在都不曾亲近过什么姑娘，我也不知道五小姐是个怎么样的人。今日就来了，这一来看到五小姐，总算是明白明峰为什么喜欢她了，模样好，性情好，这气度也不差。我猜整个明琪啊，也就只有沈家能养得出这样的姑娘了。不瞒沈夫人，不光是明峰，连我也极为喜爱呢，所以就迫不及待地想与夫人说说这事儿。我知道夫人是个爽快人，喜欢直来直去的，所以也就不绕那么多弯子了。 这一番话说得极为诚恳，又将沈妙不露痕迹地捧了一番。做娘的哪里有不喜欢自家女儿被人夸的，罗雪燕的脸色也渐渐好了起来。可是沈妙的亲事又哪里是一句话就能决定的，一来沈家现在在明琪的地位特殊，亲家势力高了低了都不成，沈妙的亲事如何抉择还真是困难。二来是苏明峰虽然外面风评甚好，可前些年生了病还耽误了入世，罗雪燕可不想沈妙嫁给一个病秧子。况且罗雪燕和苏明峰也没有见过面，不晓得这人品性如何。三来吧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苏明峰喜欢沈妙，可是不知道沈妙喜不喜欢苏明峰啊。罗雪燕是个开明的母亲，虽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罗雪燕却希望沈妙过得快乐，日后的夫君也要是自己喜欢的才行，因此怎么都不能这样草草决定。 小女的亲事一时半会儿也定不下来， 罗雪燕笑道， 我就代我家老爷多谢府上夫人和公子的厚爱，只是攀亲一事考虑良多，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也无法给夫人答案，只怕还要考虑些时日。正如夫人所说，大家都是做娘的，做娘的心疼女儿，也希望夫人能谅解。 他不敢把话说绝，还留了几分余地，这已经令苏夫人极为满意了。又说了会儿子话，苏夫人才离开。等苏夫人离开后，罗雪燕的目光这才沉了下来，显得有几分凝重。一直以来，罗雪燕和沈信都觉得沈妙年纪小，亲事不急于一时。可是苏夫人上门来有意攀亲，却提醒了罗雪燕，这个年纪可以为沈妙定亲了。可是定亲城里究竟有哪些青年才俊呢？罗雪燕打算等沈信回来后与他说说这事儿，顺带让人做个册子，也该四处相看相看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